上家里 乐趣 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享乐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各拥抱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故事你还别说，跟你们俩有点关联啊！对，不，别想多就行，我回头再给你们解释啊。先说，在英国九岁的小乌龟啊出走了。 小乌是个什么外号？ 哦，没有，就是一只龟。动物龟在 纯爬行动物。 2017年7月离家出走。 哦， 这主人呢挺着急，张贴了寻龟启事。 望速龟。 对，望速龟。人家画了一个可以吧？画了一个王八。 不，小花，这我得说你了。乌龟是乌龟， 王八是王八， 王八是王八，这是两种爬行动物。 哎，王八是扁的， 对， 乌龟是圆壳， 对，龟壳是硬的。 他总结出来的经验是 画了一个小龟的那么一个形象，他不如直接贴张照片去。 但是一直了无音讯，你也不知道他往哪。 龟不懂英文， 就这么点一东西，他爬哪儿去？你也不容易找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历经了4368个小时之后， 可吓我一跳。 这4368个小时是多长时间？ 哎，我也忘了告诉你们这龟还有名字呢啊。 龟还有名字， 叫塔鲁拉。 塔鲁拉， 他被发现了，离家仅仅322米的地方。 嚯！ 在那转悠了 4000多小时，才爬了300多米。 是的， 连一站地都没有。 大家就算了，平均时速是8厘米， 这比蜗牛还慢。 8每小时， 这就是说龟出去的时候认识了一小蜗牛， 还有一小青蛙， 哎， 还有一小蝴蝶。 对，跟这几个呢交上了好朋友， 打麻将。 这个 洋麻将 并非童话故事，这是一个真事。人家说小乌龟是不是怕走远了你找不着啊？ 嗯， 我认为小乌龟没少走冤枉道。 来回走 哪儿安全呀？ 也许小乌龟啊之前已经爬出了10000多米了，后来呢又掉头觉得不合适想回来。 哎， 离家还有300多米时候被发现了。 对，这种可能也有。 你的意思就是都去那大海那边了。 对， 游一 圈不会水，忘了自己是龟不是王八就回来了。 不是，我是水龟不是海龟，咸水我喝不了 就回来了。 对， 这都是臆想。我是觉得从这里面我就想起你们俩小的时候出走的事儿了。 你等会儿，我们跟龟能归在一类上？ 一开始我就说你们有联系的这个事情给忘了。 你说咱俩像 当时离家出走300来米吧，几岁的时候赌气出小区逛一圈，太冷了，天寒地冻啊，然后你又没戴帽子， 关键是没戴帽子， 幼小的头皮啊简直是受到了很严重的折磨。 我头发呢？ 完了，你外面转一圈300多米回家了。小柱也是跟家里斗气儿跑了，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没钱。 哎，他怎么比我远啊？ 夏天是吧？结果没钱，什么都买不了，看吃冰棍，看吃西瓜，还有看吃奶油的， 还有小豆的， 看吃小豆的， 没钱。无奈向家里打电话， 电话怎么打回来的？ 完了以后回家，他爹关上门狠揍一顿，问他下次敢不敢了。 我当时说了，我说下次再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了。小花也离家出走过呀，是不 是？ 是吧？跟爸爸妈妈吵了个架，自己觉得很委屈，完了把门从外边往外一关，啪，走了，扬长而去。 哎， 出了小区门口，站在公共汽车站上想，我是去我奶奶家呢，还是去我姥姥家呢？ 哎，正在这个时候发现，哟，不行，闹肚子， 干脆咬牙一跺脚，我找我舅舅去吧。 哎，你俩编的还不是一回事啊，一听就是假的。 我们俩这说的是两回。 对，我就一只耳朵了，找我舅舅去。 你看人老叶干嘛要离家出走？ 哎， 吃没吃的，喝没喝的，睡没睡的，还不如用力的把自己的房门一关，然后上锁。哎，相当于出走了。吃饭时候叫我啊，妈， 这不是还要喊一声？这就是没心没肺，没往心里去。 家宝呢也有一次出走，但是呢他爸他妈都不在家，没有发现。 这是真正的出走。 你说出走了没有人发现，这种感觉太寂寞了。 对，所以他一扭头回去了，发现他爸他妈还没回来， 觉得很无聊， 就自己洗洗睡了。 当然我觉得你们呀不要学乌龟，乌龟出走一个事儿啊，它是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毕竟是动物，但是你们是高级的动物，所以你们这个出走呢就不好了，让父母啊担心，而且给自身带来了不安全因素。你们应该比乌龟高级， 好歹我们是恒温动物。 哎，由此呢说到一个事儿啊，因为现在春节了， 啊， 很多朋友呢说回家，那 那要带着小宠物回去，有养这个小乌龟，什么小狗、小猫的， 还有养小螃蟹的、小蛤蟆。 如果想把宠物带回家，那么宠物托运就是个问题了。如果不带回家，那么宠物的寄养就是一个问题。 但大多数都会寄养， 小部分的人呢可能要托运。可是托运了，托运我这儿有个提醒啊。 什么提醒？ 如果是坐飞机，你首先得提前预定。 多新鲜，坐火车也得提前预定，没票就上去了。 我说是托运，你呀得找那具备有氧舱的机型才能承担活体动物的托运。 这么费事呢？ 还得提前24小时。 对， 你得说你这动物的品种、数量、重量、年龄。 年龄？ 对，身体素质就不一样。 对呀、 你19岁的狗和9个月的狗，它肯定是不一样。 对，19岁的狗 身体素质都差不多啊。 19岁的狗也算是奇迹了。 各家航空公司的规定也不一样啊。 对。 第二呢，你得给宠物办个证，必须有检疫合格证。 啊，这应该的。 证明啊，有效期才7天，别办完证以后这7天过去了，还得办证，又过去了，还得办证。 我就是不想回去了。 第三呢是托运，你得买一箱子，最好有托盘。 有托盘？ 对，别人撒汤漏水的。 胆小动物呢，它有可能啊，一上那个传送带就吓尿了。所以你有个托盘呢，你可以防止 拖着点 渗透、 你比如小乌龟 吓尿了， 小蛤蟆、 小鸟吓尿了。 王大嘴一上飞机 没事。 航空公司还会让你签署一个动物死亡责任自负担，也就是说对托运小动物的责任呢，旅客应该承担全部。 就是说这托运还是有一定危险， 有不确定因素。 也确实是，你说你光你托运吗？别人这在托运吧，万一你托运鸟，隔壁托运一猫， 对，万一你托运青蛙，那边托运蛇， 都得是敌对的这种 天敌 关系吗？ 万一你托运桃，那边托运猴。 但是我得说明啊，宠物啊，不是说没有限制的。好，你以为可以托运大老虎呢？ 弄俩象来，跟人对付半天。您看我这2岁的象， 对，我这飞象。 你们这种乘客就非常不成熟。个别航空公司推出了这样的服务，可是铁路还没有推出。 那就是铁路要带这些宠物怎么办呢？ 这需要 就得上飞机上托运。 对，就比如说你呢坐火车到南京，你的老虎呢就从北京飞到南京去。 我怎么老得拖着老虎？ 老虎还在机场拿着行李箱等着呢。 你是动画片看多了吧？ 我跟你说，最近啊，不托运不寄养，在家里放着的也挺忙活的。说了年前了。宠物是不是应该美容美容啊？ 嗨，这就是说这个人啊，生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养小宠物了，自己啊美不够，也得让自己的宠物呢也得有点这个过节的那个感觉， 生活质量提高了。 对， 消消毛，剪剪毛。 对， 春节过了是狗年嘛。 对啊， 那么小狗呢就更是这方面的业务就爆棚了。 当然了， 据说呀有的地方都预约不上啊，排着队要给狗理发剪毛。 这倒也是，这个人过年干净干净，宠物也得干净干净。 对呀、推着头刮刮脸，有点倒霉也不显。 我头发就是给狗刮脸的。 那脸一半有毛一半没毛好看吗？但是我见过给狗弄那个彩色毛的， 有那个给那个狗染成那个熊猫那模样的。 对对对，还给狗穿衣服，给猫穿衣服，那衣服也是按照春节那个样式给它整理的。 对，带小裙儿的， 带文明棍儿的，带礼帽，带文明棍。 我头回听说狗带礼帽追文明棍。 有没有那种 狗成卓别林了？ 有没有穿那个绸缎的吧？ 有 衣裳，你要是文明棍在哪儿呢？ 就缝的， 缝的那种 缝在上 的。还教狗作揖，你还给狗一红包。 哎，我跟狗还关系不错。 红包也有大的有小的，小的呢是搁10粒狗粮的，大的呢搁100粒狗粮的。 那你总不能给他钱吧？ 那怎么不能啊？钱是给人的，对不对？给他主人，给狗买点好吃的。 那主人都生气了，你来是看狗的，都不是看我来的，你就碰见人家了。哎呦，你这猫可真好，来给你一包狗粮。哎呦，您这鸟真好，来给你一包狗粮。你看这蛇真好，给你一包狗粮，200粒的，咱俩关系紧。 再来碰鸟，来学两声狗叫。 鸟算脏了口了。 这一胡同嫌弃王大磊呀、 招蛇逗鸟的。 不是招猫递狗吗？ 那么狗年来了，你们就没想过，就说这么亲密的狗它怎么被驯化的？ 嗨， 什么时候被 驯化？这个是人类发展史你不了解了。这个人类啊，当时驯化了好些动物啊，有的是为了养啊，有的是为了帮助咱们这个劳作呀、狗就是其中之一。 你得借着得从社会发展史上学。以前狗是野兽，我们拿它来是喂兽，它们是喂吃的。但一顿呢，比如说就仨野人，身量呢又不高， 就像你这样， 饭量又不大，咱一顿吃不了。 搁冰箱里吧， 搁没冰箱啊，怎么办呢？做熟的搁水里边，流动水里边冲着。 可这时候这狗啊冲你乐， 明白， 下不去刀了， 怎么办呀？ 怎么那么好玩？怎么那么巧？ 咱们 不把它杀了吃了， 那怎么办？ 咱给它养着，养肥肥的，噗，一刀再宰了再吃。 哦， 这样呢，把野兽呢就圈养，养着养着发现这狗会乐。 啊，狗还会乐， 哎， 会看家，会护院。 对呀、 外面来个那个不认识的胖子，偷你们家粮食，咬他， 咬他。逐渐的，就是这狗啊，就和人类成为朋友了。 哎，你听着这个发展的多好。 你想着，你以为这事儿得多久？远着呢。商代的时候，狗就开始作为重要的祭品，出现在墓葬当中。春秋战国的民间有卖狗的这个行业，就像小猪说的。可是，在驯化的过程中，就发现狗嗅觉灵敏，忠实主人。特别是这个忠实主人的优点，极其受到主人的喜爱，那就训练训练，看家护院吧。 嗯， 后来还能帮助狩猎，这一来二去，感情深了。 哎，跟狗就拜了把兄弟了。 你呀、 我干嘛是？都跟狗感情深了吗？现在好多称呼也都这样，我儿子，什么事？ 叫狗子， 管狗子呢？ 叫儿子，这俩人倒个儿。 哎呀，那是现在，当然个别人家有，可是过去总体而言呢，就成为了家庭的一个成员。 哎，给狗起名字，这有吧？ 因为狗呢，你别看体型小，但是有时候还挺勇猛。 哎，有大型的， 大型的可真有啊。 它驯化成家畜以后呢，最后还分出类别了。 嗯， 有的是驯化成了可以狩猎，刚才说的可以去看家护院的家畜，有的呢就纯粹变成了宠物。 对， 比如说哈巴狗，俩耳朵沙乎沙乎的，特可爱小巧的。 也就是说呀，这个狗随着这个种类的区别，有的成为了武装的，有的呢就成为了从艺的。 从艺的 就是可训练的狗，有的就是看家护院的狗，有的就是帮助猎人狩猎的狗， 就是观赏的呀，或者跟大家逗着玩的呀。 哎，对对对， 哎， 在1984年中国邮政发行的唐代《簪花仕女图》邮票当中，有一只小巧可爱的哈巴狗。画面上这个小狗，专家一看呢，这又叫福陵狗，是当时从罗马引进的，也就是说唐代的时候，这种哈巴狗从西方罗马，可能具体点罗马就引进了中国。当然先是从西域传，再传到中原。说唐玄宗和宠妃抱了一只狗，玄宗啊跟一个亲王下棋，贵妃呢就把这个进贡的狗啊放在一边观看。玄宗眼看要输了，贵妃啊把狗一放侧座，狗跑上棋盘，局被搅乱了，玄宗没输成。 这狗有救驾之功啊！ 玄宗大悦，哎，这不就是耍赖皮吗？ 对对对对，所以这叫赖皮狗。 搅局的这个赖皮狗，据说就是当时的福陵狗，也就是咱们现在说哈巴狗。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辛辛苦苦又一年， 2018多赚钱。 你来我往，咱们联系少。 转眼又到了春节， 为赶得呀，挤得呀， 赶上了吗？还不如说发条短信，情真切的。 快来大街酒吧里。小柱，你看看，重庆王女士跟男朋友谈恋爱满一年，为此，男友瞒着她买了一台娃娃机送到他们家里作为礼物。 你听听，娃娃机，这得蒸出多少娃娃来？ 蒸出娃娃来，太不时尚了，现在可流行了。 对呀， 很多超市啊，《 西游记》里边都演过。唐僧还说呢，你们这儿怎么能抓未满三朝的娃娃呢？拿走，拿走， 娃娃机嘛。就是女孩子，当然也有男的喜欢抓这个娃娃，小娃娃挺好玩的，粉扑扑的，蓝扑扑的。这个女士呢，平时就喜欢抓，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啊，她男朋友会给她买一个娃娃。 抓娃娃呀，特别不容易，那个爪啊特别松，轻易的夹不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为了赚钱，商家把抓娃娃机的这个爪呀已经调整了力度， 而且 就让你抓不着。 但是他也不是老抓不着，有人就抓的多少次，哎，他能抓一回上来。 你知道娃娃机自带的默认数据是多少吗？ 不知道啊。 头二次让你抓出一次。 那就是我在边上等着，等着抓到19个的时候，我赶紧上去投一个蹦，我就能抓着娃娃。 但是我说的是他默认的数据，自带的。可是商家拿到这个娃娃机之后，一定会调整一次。 对，20万分之1， 让你抓。 我就等到199999的时候，我冲上去抓一个娃娃就出来了。 只是王大磊啊，抓完了以后颤颤巍巍哆哆嗦嗦把这娃娃从这兜里掏出来， 我激动的心情啊， 拄着拐棍啊回家了，接孙子去。现在啊，商家调整，要是说稍微好心点的商家给你调个50次抓一个，要是稍微赖皮点的商家的抓200多次。 我觉得要是我就不抓，买去，这200次的钱买一大娃娃都够用了。 那你不是没劲吗？你关键是你女朋友洋洋爱抓， 你花钱买一娃娃，你都不如花这个钱抓那娃娃更珍惜，因为他是抓来的，溢于言表。 女朋友们，就是让你们俩啊体会这种心情。 对， 不是说什么事儿不努力啊，勤现成就可以了。追女生就得下点力气，就说你追洋洋吧。 那跟抓娃娃有什么关系啊？ 200来回，你抓一个。在洋洋家附近，你围追堵截，加上殷勤奉承、小心陪笑，以及浪漫攻势，和亲情路线。 我这么复杂的手段， 用200多个计谋，你才能够让洋洋对你表示一次好感。 啊、哦，我 一次好感， 我以为是用200多个计谋才能引诱洋洋下一回楼呢。 你可能晃洋洋一下， 我坚持不了几回。 换着花样使啊，有的可以重复。 对， 好用的你多用啊。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娃娃抓到办公，都快到你手上了，啪。掉下去了，这种心情啊、真是让人实在不甘心， 半途而废啊。 你有没有带着女朋友抓娃娃，抓一回没抓着，眼可眼啊，嘿，眼看着他掉那斗里了，他都磕着那斗那边了，结果他掉回那娃娃去了， 跑了。当然得看女朋友的心情和表现了。女朋友要说什么玩意儿啊， 咱走。嘿，我就喜欢听着这句扭头就走，什么玩意儿。 不不不，他那意思他不是说这个玩的什么玩意儿，他是说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觉得杨，我告诉你，今天我必然给你拿180个娃娃。 你前面话说大了， 就是瞎抓。 杨、看出了端倪， 还瞎抓。你是给我抓瞎，你给我抓。 嘿，王大磊，抓不上一次你就别说爱我。跟你杠了，那你 呵，王大磊那天也是带的蹦儿也多。 就这样啊，2个月以后我们过去看你。 我在那打工呢。 但是那时候你可能成为一个高手了。 对，我已经破解了抓娃娃的秘籍了。 对， 你不但赢得了洋洋的心， 还赢得了老板的工资。 对对对， 现在人家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分享抓娃娃怎么才能够抓得到，怎么才能够更高效，已经成为一个技术帖了。 哦，这还技术工种。 嗯，而且你想没想过，当你在娃娃机面前嘚一个嘚又一个， 干嘛吸鼻涕呢？ 这一怀的这个娃娃、 这一怀的娃娃， 黑娃娃、白娃娃、大娃娃、小娃娃， 好，我这拴娃娃呢， 一怀抱的娃娃， 哎呦， 有几个还拴起来，别的女生有多么羡慕？看那人家男朋友这么能抓， 能抓， 那你不就跟走红毯一样，周围全是羡慕嫉妒的眼光吗？ 对呀、 早知道我买一堆娃娃，天天在那走， 不是说了吗？买的没有抓的这种， 那他们看不出来呀、他们看不出来，我就为了让别人羡慕我。 不是，人家女孩看你抓的过程，人家才羡慕。 对呀、 一个本来就捧着一捧，你无非就是有点钱而已，又花的不是地儿，人有什么可羡慕的？ 我怎么花的不是地儿？ 现在会抓娃娃，就是赢得女性芳心的方式。 现在是什么呀？年纪相当，然后收入颇丰，有车有房，会抓娃娃。这也算是相对象重要的一个条件。 技能， 还会抓娃娃。 对，你有抓娃娃6级证。 比如说，你和小柱都喜欢我吧？ 那算了吧，算了吧， 这事儿你是得想半天。 你也对我挺好，他也挺殷勤的。这个时候我比什么呢？ 比谁抓的娃娃多。 哎，有可能因为这一点，我就选择了谁。 哎呦，我怎么觉得像我们俩抓蛤蟆去？ 那我不要啊，往我怀里塞蛤蟆，我可不要啊。 不过这女孩跟男生谈恋爱，俩人谈了一年了，男生给女生买一个娃 娃 机， 娃娃也不 算什么，这不算什么，但是也是在她想不到的范畴之内的。 你说这娃娃机多少钱？ 甭管多少钱，你都搁哪儿？咱家就这么大点地儿，这娃娃机摆哪儿？ 一台娃娃机也就几千块钱，这地儿一平米可真不少钱呢。 对呀、 娃娃机一平米可装不下， 1.5平米。 但是咱们街坊他们也说了。可是女朋友常常到外面抓，这一年半载的就这么抓，也不少钱呢， 不如让她抓回家。 再说了，你们恋爱一周年，你男朋友送你什么了？ 对，王大磊，你作为男朋友，你送给女朋友什么了？ 清单。 清单是什么？ 就是他想要的那些东西，给我拉一清单。 小柱的女朋友啊，就我认识那几个，丽丽说了，她一周年送我什么？记得就不错了。大珍说了，小柱一年送我什么？我们俩没谈过一年。 嘿， 阿翠也说了，一年小柱送我什么？晚上陪我吃了个手抓饼，你说我还能跟他在一起吗？ 真是，早知道应该早点吃。 哎，你们听说了吗？日本啊， 日本人也爱玩这个娃娃机， 世界各国都有。 这就是一流行的小游戏，哪儿都能看见。 哎，但是他们那儿有一个特别各色的娃娃机，设定成为了绝对加不到，这娃娃机绝对加不到。 那谁还玩啊？ 所以有的顾客不服，他们会抓，绝对抓不着，我不信。结果呢，花了47万日元，真的是一无所获。 花多少钱一回啊？ 加一次2000日元， 2000日元一回，抓了47万日元的也没抓着， 真不便宜了。 那可 后来呢，有些顾客啊，实打实的哭着走出的店外，这是什么心情呢？ 47万没了， 心疼钱的心情呗。 当然了，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哭着的顾客给举报了 啊？ 现在呢，这个老板、员工一共6人，因为欺诈罪被捕了。 哟， 没那么设定的，绝对加不到。那你们这么说，你的饭店可以说绝对吃不成，是吧？酒店可以说绝对住不上。 嘿，就是不想让 啊。不过娃娃机呢，我倒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娃娃机有什么知识？ 娃娃机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打哪来的 呀？哎，你怎么老关心哪儿出现的？ 这我知道，怎么回事啊？原始社会的时候有那个野生的娃娃机，打来呢是为吃的，但吃不了怎么办呢？把娃娃机养起来，驯化了。 我没听说有娃娃机能吃的。 前面那个宠物狗你又带这儿来了。 好， 咱们这儿请专家，真正的专家来说说娃娃机的起源。 好， 借古以开今，看今朝。 大家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谭。小谭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听到小谭的声音就知道，哎，来自青城的青城茉莉花茶，又来自四川青城山，是吧？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坚持着用了青城山上好的绿茶茶青。 是的， 我们知道茉莉花茶一定是要有好茶青，然后呢用的是广西 横 线的 茉莉花。 茉莉花相隔1500公里，聚到一起不容易啊。 是的，是的。 每年开春有茶青，到了7、8月份采着茉莉花，然后再通过传统工艺。 对， 哎，我们茉莉花不是说拿机器或者怎么样，传统工艺把它经过9次印熏。 是的，是的。 对，有人叫酒印，有人叫酒熏，对吧？ 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做出来呢。 一斤茶配一斤花，经过3天3夜的反复折腾， 对， 哎，让那个花的味儿融到茶里面去， 是是是， 对吧？然后好不容易融完了之后，你把花又倒了， 对，是浪费了，得筛出来，对， 对，筛出来 没用了嘛、 再如此反复一遍，用新鲜花一共要经过9次的这样的印制， 是的， 才能得到今天上好的茉莉花茶。小谭也不是外人了，跟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了，所以特别给大家再次奉献出来，因为前一段确实断货了。 对对对，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来电话也反映说，哎，好多没买到的。 所以今天紧急的给大家啊，就备出了这么些吧。 对，我们但是真不容易，跟那个预订商我们打了好多电话，然后才准备出来这一批。 所以你看今天你们这一斤酒印的卖多少钱？ 800多。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499拿第一斤。第一斤还是两盒，半斤一盒， 是的， 配礼袋， 是的， 一盒也可以单独作为一块小的伴手礼， 是的， 两盒可就是一份重礼了，800多块钱一斤呢，对不 对？ 一份好茶，茉莉花茶。但是今天不是一斤，不是两斤，今天是足量，让大家拿3斤6盒带走，这是我们特别和青城山和小谭这边做的活动， 是 特别的一个优惠， 是的， 所以今天499拿走的是3斤6盒3礼袋6提， 对 啊，对吧？给大家带走这么一个组合，499给大家免费送到家，400015551，400015551，400015551，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这个茶真真正正代表了四川青城山的好茶的一个品质， 没错没错，我们是双地标产品， 对， 绿茶是青城山的茶，然后花是 横线，广西横线的花， 广西横线的花， 有兴趣去查查，这些都 是 出真正好花好茶 的 地方。 是的，是的，我们是从源头就保证了这个安全啊，天然 青城山好的绿茶带来，再加上横线的好的茉莉花，真的，一斤茶要配9斤花。 是， 之后呢，您会看到青城山的上面会留一点点的茉莉花的花朵， 对，完整的花朵。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不仅仅是品这个茶，还有一个观赏这个茶在。 对，你看茶汤上面飘着一层茉莉花，金黄色的茶汤，然后底下是一个漂亮的叶底，这个时候您才能享受一杯好的茉莉花茶。您给品品啊，没问题。今天等于是6盒3提499，一共是3斤啊，给大家一个特别活动，400015551，400015551，400015551，还能再给大家准备 点。真没有了，这一批都是给大家争取到的。 真没有了。 对对对。 反正我们今天这期我们直播可以保证吧？ 啊，这个没问题。 对，我们只保证今天接下来的这直播时间，其实现在也就那么几十秒了，对吧？ 对， 只保证直播时间当中大家还能拿到，过了直播时段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能拿到我们今天499拿走三斤茉莉花的机会，真真正正的好茶。感谢小谭啊，千里迢迢从青城山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茶，奉献给所有北京的消费者。今天499，大家拿走三斤六盒三提九印的茉莉花，喜欢的朋友打电话就可以了，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府，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8度到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光照不错，能见度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娘娘 七十二变， 往来房 送我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九八米，你们怎么解读任性这两个字呢？ 任西硬性，任性， 任性就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呗，这还有什么的呀？ 你们个人觉得自己任性吗？ 还行 还行 还行还行还行。哎，这些年还是比较任性 啊。这些年任性？ 对，小时候不敢。 为什么挨揍？ 有人管啊。 这些年为什么没人管了？ 现在他爸爸打不动他了， 哎，追不上我了也。 对对对。 然后这个女朋友又没有，一直想不任性下去，但是呢缺少关爱。 我觉得我人缘还是不错的嘛。 要说你小时候是真任性， 谁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惯 喝吧，惯喝， 要吃灌肠绝不给豆汁儿。 瞧我吃这两样东西，从小就看出是老北京是吧，这个一家一个孩子都这样。 我们家就不这样。 你们家得抢，不抢吃不上。 我们家觉得女孩子呀更得知书达理了。 是这样吗？ 小时候跟你最好那李小燕一块任性，一块遭全院人嫌弃。 听着是个姑娘是吧？ 啊，姑娘啊。 那也算青梅竹马， 你们也算是这个 两小无猜， 沆瀣一气。 什么？ 哇，这个词汇用的太少了啊。 那个最近他出了点小事儿啊。 别找我，我跟他断了联系很多年了，后来不搬走了吗？ 啊、哦、结果在那一胡同惹了个事儿。有一天呢说去取钱， 李小燕取钱的过程中呢非常任性，就这种自动取款机啊，一百一百的取， 取了一万块钱， 半个小时， 一百一百取一万块钱， 一张一张的那么 就取了一百回， 后边人可眼睁睁的看他这么取，气得又跺脚， 哎呦，尤其后边那男的恨不得就把他直接取了， 那这是瞧上他了， 不是把他给挤出去， 知道吗？在后面拿那个激光枪， 后边一小孩啊还带着孩子拿激光枪，奥特曼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男的心里都恨不得他突突他了，他心里着急， 心里拿激光枪是机关枪 人不能犯法呀，人心里假设的着急的时候，你是不是想， 我是说激光枪的声音，不是说激光枪的性质， 真的站后面都排了七八个了吧，着急呀。 不过要我说啊，这一万块钱取一百回也是够费劲的， 等了那七八个实在受不了了，越排越多，已经十几个人了，所以保安也上去说了，您快点行吗，后面那么多人排着呢，你不能太我行我素啊。 他说什么呀？没说话。 以前你记得你们俩要想吃什么撒娇使坏，不是老这样吗？ 这么些年没长大， 人说了，我就是为了取而不是为了钱，我就享受这个过程，一张一张的，这样我好验证每张是不是都是真的。 那有关系吗？一张一张取就都看出真假 的。我愿意，这 ATM 机你开的，说了不许一张一张取了。 ATM 机怎么会是开的呢？ 那你管呢、我乐意，上面写的不允许了吗？写罚款了吗？ 哇，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呢？我觉得不是他任性，小花，这是你内心的表现。 不是，我是给你模仿当时的情况，这后边有几个我认识的。 哦，他学这么细致 啊？ 那个是拿机关枪你认识，是拿激光枪你认识？ 啊，那俩我 都认识。 你们说，一个人的素质和功德是不是在小事上更能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个女孩要搁你们俩啊，娶不娶？ 小周问你呢， 先问你吧，你们俩有交情，不娶。 那个我是觉得很不舒心，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我肯定在后面 啃在后边咬上屁股啊， 肯定在后面揪他头发。 这要是你能想出来， 心里我也着急。大雷你任性，小时候家里几辈儿祖辈儿的疼， 是几辈儿是祖辈儿， 就是一直都疼。为什么呢？王大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是独生父母，所以呢， 什么叫独生父母？ 就是你只有一个爸爸妈妈。 这么说你富裕？ 不是富裕，我就说就家里的就是爷爷奶奶也惯你，姥姥姥爷也惯你， 单传好吗？ 对，比如说到哪儿好吃的，自己先往碗里划了，不管别人，不吃眼跟前儿的那些饭， 是看不见是吧？ 吃不吃也得往自己碗里头端， 对，吃不吃的也在碗里搅和着， 对。 到谁家先翻抽屉，看看有没有好玩的，先自己蒙头玩会儿。 到人家家， 等会儿什么好东西都蒙头上。 哎呀，有的是那个玩的那个坏招，上拆人家被垛呀，钻人家大衣柜，然后开门。 人家鸡蛋呢？ 对。 瞧他们家搁点东西。 不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躲避厨。 哪有这么个游戏？你告诉我，藏猫猫都有，哪有躲避厨这游戏？ 哎，不知道，就你是哪儿？谁家有壁橱就爱进里面待会儿。每次一开门一看，哟，小猪也在里边呢。所以小柱小时候在一些小事上也体现了不太好的素质与德行。 那不是王大雷 在幼儿园里欺男霸女。 哎呦那会儿就能欺男霸女了。哎呦喂后来叫 小 鲁智深的，你害怕不害怕？ 啊，没开肉铺。 在幼儿园里老自封为大王。 大王？ 对呀、 我以为封为镇关西呢。 我不是当过灵感大王吗？ 看哪个幼儿园小班的好看，上去就拉人家手， 只能欺负小班的。 哪个小班的小朋友跟别人玩了，小柱不行，在阳光地儿跺脚， 解决问题吗？这没看出怎么横来呀、 就是的， 撕手绢，扔棉鞋，弄得幼儿园阿姨手足无措的。 因为留神喊我得手足口呢。 小花，你能告诉我这是哪点体现出的欺男霸女？ 你说了吧，愣牵小朋友的手，拿着手绢揩鼻涕，就甭说那么细了。后来他当时有一特别好的幼儿园小朋友，跟他一模一样的一个秉性，叫王孝勇。 啊，王孝勇。 哎，王孝勇最近出事了，三岁看死，七岁看老，这毛病啊全留下来了，还是控制欲比较强，嫉妒心非常强，还恰巧谈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心里呢 就一直想占有， 不安全感。这女朋友性格非常开朗，朋友也多。 你这只能说明她小心眼儿。 王孝勇呢，心里有点不安，老觉得这个女朋友随时可能背着他会做出对不住他的事儿。 第一啊，我先说，爱情是自私的，他这个希望这个 男孩女孩之间就希望对方啊就忠贞不渝， 这没有错啊。 第二呢，这个男的呢，他对于女孩要 别这个男的笑容 啊，这个他这种想法呀，说明什么？不信任那个女孩，而且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没有充分的自信。 哎，其实女孩多次表示说：“你放心，我的 心。”你放心吧，哎呦喂， 包我身上了。 就是的， 什么都包在身上了。 不是那个，我们俩之间的爱情，你还能不放心吗？我这么爱你，但是王小勇总是觉得不踏实，他想出了一条毒计。 什么事儿啊？ 他假用其他网名，在聊天软件上跟这个女孩就聊上了。 对，其实是他本人，他用别人的名字呢，就是好像跟这女孩啊有点爱意，谈恋爱。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接下来， 接下来我明白，到这儿我明白了。 哦，现在没想到吧？假网名其实就是诱惑一下这女友，看这女友能不能坚持经得住这种诱惑。当然了，女友呢就跟那男的出去了 啊， 就骗到一个什么布满玫瑰花瓣的房间了。 哎呦！ 但是 别往下说了，听不了了。 这女孩 听得了， 这一开门一看，迎接她的是王小勇，你能想到是什么样的结果吗？ 叮当乒 啊， 放炮仗， 啾啾啾啾啾啾啾，机关枪， 激光枪是不是？ 对。 王小勇对这女友是一边怒骂，一边将她轰出了家门，说你这个人不地道， 嗯， 对我不是一颗心，你怎么就能够上钩呢？我考验一下你的忠诚度，你原来就是这么一种人。哎呀，有天可见，有地可见，当时我们说了山地河乃敢与君绝，现在咱们的海誓山盟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灰烬。 我想知道这王校有多大岁数了。 词汇量倒是不小，而且知识储备量也够大，关键时刻才能想出这些词儿来， 证明他一点都不激动。哎， 要我说呀，他这个良苦用心呐有点多余，你至于用这种方式来考验自己的女朋友吗？ 哎，那应该用什么方式呢？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女朋友身上，假如他女朋友也用个计考验他呢，他还说人家， 那你扛得住吗？ 他考验他，我有什么扛不住的呀？ 发小啊。 哎呦，没词儿了， 这不挨着呀。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今天我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让我真是瞠目结舌的。 我以为沾沾自喜呢。 到底是沾沾自喜是瞠目结舌？ 确实是张口结舌 啊。问你年龄来着， 问 你是不是结婚了， 这个有什么不能告诉 别人？问你是不是有孩子， 有没有孩子。对， 我就告诉他我也不知道。 哎呦，完了，这查户口的他以为你这智商有问题。 他问我嘴笨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 问这个话的问题这人呐，脑子就不好使。 哎，嘴笨有什么体验？你比如说啊， 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哎，比如说小花，你跟一个人打架，那位啪啪啪啪啪连珠炮骂了你30分钟吧， 哥我也不走， 就为小。 哎，骂完之后你还不上嘴，但回家之后一冷静一倒刚才他骂那话，这句我应该这么还，这句我应该这么还，当时我怎么没说，当时我干嘛呢？这就是嘴笨的表现。 对， 我刚才为什么说那人脑子不好使呢？因为有这么句话叫当着矬人别说矮话，对吧？你比如说小花，我要问你这人长得寒碜你说是什么感受啊，那就摆明了暗含着说你长得寒碜。 长这么胖你这衣服是不是并不好买呀？ 对，他要问你这人嘴笨是什么感觉呢，就说明你嘴笨。 可是女朋友一直追不上你，是不是心里特别难过呢？ 你 肯定一跺脚。哎， 小花这正面的回避我的问题。 对呀、啊，两个人这个脑子都不笨。是不是绕着弯打太极拳哈？ 当然了，一般情况呢跟别人吵架我轻易的呢 不说话， 并不会落下阵来。那个风来， 风来，不是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有风什么事？ 论一答十，对答如流。 对，有风什么事？ 你是打算刮一阵风，把人迷了眼，看不见你在哪儿？ 也是一种方式嘛。 哎呦， 我的意思就是靠我这种话语言呀，像龙卷风一样的卷的。 我以为是人家骂你已经疯了，然后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人家骂你。 回家之后才知道怎么还嘴的事儿，并不是只在嘴快。 你看我说脑子笨吧？回家之后才明白过来。 你也有这种时候吧？ 没有。 当时人家就葛了你一句，你呢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回家一琢磨生气了。 嗨，当时我应该这么骂他，我当时干嘛来着？ 平时骂我呢。 我回去再找他，让风卷走了那位。 还有呢，过年走亲戚可能会尴尬。 这是不可尴尬的， 不太会说话。 就比如说吧， 见着长辈儿，哎，不知道尊称 啊， 见着小辈儿不知道爱护啊。 人家比如说给您一红包，您这谢谢您那就拿走了，这一句客气话都没说。 那叫红包， 对， 不是包啊。 给您红包，你哪怕说哎呀哎呀，阿姨我不要，为什么你不会说这句呢？你就怕那位说那不要不要吧，所以你呢不给人家机会。 这是心眼太多，这不是嘴笨。 哎，还给你倒了一碗豆汁，然后 等会儿，豆汁是谁汁的？ 红包豆汁吗？ 豆汁焦圈，辣咸菜丝。 你们是中国人吗？ 滋溜一口，吧嗒一口，全都给吸走了，愣没有说上一句。您来一口不？ 你告诉我这咸菜丝我是怎么吸走的？ 您来一口都没问题，就是一拨啊，那拨人家一脸，我告诉你。 还有的时候不会说话表现在什么，在职场上，如果你会跟一个会说话的同事一起工作，不是特别能言善语， 善变吧， 语都不利索，你更别说 变，就 变 不出来了是吧。 就往往变成什么呢，活都是您老人家干的，但是好处功劳 都是别人领的， 都是人家的。 嗯，那位贼心眼也太多了， 那搁不住啊，对吧，人家就想的全面，经常站在对方的立场，而你并不， 我以为并不了。 还有人家给你挖坑，哎，你不知道怎么避开还往里跳， 这事儿估计也就小花干得出来， 觉得包袱都在自己这儿， 这就是说我的。 还有一种是嘴笨，他不怕，他怕的是不但嘴笨，而且呢嘴还快， 这就是小花。 这个应该是一小柱吧。 我半天都没说话，我怎么会嘴笨还嘴快呢？ 你今天虽然没说话，但是那啃节的时候你说的可就快了。 说谁呢？ 就说你呢。 刚才关于嘴笨的事例我觉得并没有说完整，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殷小柱王大雷在外面惹的祸。那天殷小柱说肚子饿了，一个女生跑去给他买米粉，一路是跑回来的，殷小柱还问怎么这么久，都饿过了你自己吃吧。有一个姑娘等了王大磊3个小时，打了好多电话，王大磊都说马上马上马上就来，可结果最后说哎，下雨了我还是不来了。3个小时一直在下雨，这姑娘溜溜等了这么长时间，当时一瞬间觉得没有办法再和王大磊一起了。有个女生那次跟殷小柱说，小柱我肚子好疼啊，殷小柱面无表情，你告诉我我又没办法。那天那个女生肠炎犯了，疼得不行不行的，给殷小柱打电话说，小柱我肚子好疼。小柱说那怎么办，然后就是均匀的呼吸声。女生觉得真的是再没办法跟殷小柱在一起了。辛辛苦苦又一年， 2018多赚钱， 你来我往咱们联系少， 转眼又到了春节， 为赶着呀，急着呢， 赶上了吗，还不如说发条短信情真切的。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年年 差点就说到晚年上，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认定各位一点喜两点乐三点美四点欢五点福六点禄七点吉八点财九点寿十点富十一点运十二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福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噔噔噔， 咱们也说了不少吉祥话了，下面咱们再说说一些吉祥物吧。中国传统不有一些吉祥图案和吉祥寓意的事物吗？ 中国最有名的吉祥物是熊猫。 我祝您狗年得个大熊猫。 那你怎么着，那古人穿衣服一身熊猫， 一身熊猫， 皇帝在北京养熊猫，那门框上面踏着熊猫。 祈年殿上面来熊猫。 那不能那么讲，过去熊猫的地位似乎还没有这么高。 对对对， 当年呢，熊猫分布比较广，在东南亚地区啊还都有，后来呢越来越小，只在 四川 有了。大熊猫就数量少，现在我们大熊猫呢数量又多起来了，4000多只了，所以呢就送到外国去。但是生了大熊猫呢，在国外生的呢，户口都是中国的，必须得送回来。 这跟狗年有什么关系？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哎，大磊，你手上把玩的这东西难道是香肠吗？ 谁在手里盘香肠，多油的我。 你真的盘得很不错了啊，这姜包的。 盘熟了都，盘熟了是吧？ 你看你的手包了姜了都已经。 我手都油亮油亮的是吧？ 好东西好东西啊，什么红彤彤的？ 红彤彤的你都看不出来，葫芦吗？ 哦，葫芦啊。 嗯。 谁送的呀？ 谁送的？这就是 不是你买的吧？应该。 这怎么不能是自己买的？这打算送人的。 送人呢？你挑这么歪的一个。 你还不知道吧？这讲究，这不是歪。要的叫龙头，就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啊。这个葫芦，这咱是中国的宝贵的财富，了解的懂吗？ 懂了懂了懂了。 这是民俗的象征，葫芦能通仙，你知道吗？ 怎么通呢？ 怎么通？听着， 我怎么像通烟煤的感觉，拿火筷捅捅就通了。 葫芦啊，叫宝葫芦。 哎，宝葫芦的秘密。 对，而且这个葫芦呢，就是福禄的谐音。有很多呀，这个民间故事都跟这个葫芦跟福禄有关系。 嗯， 你比如说这个葫芦娃呀，葫芦丝啊， 我跟你说，这个神仙用的法器，我跟你说，过去那个神仙他拿的都是葫芦。你看太上老君， 葫芦 拿着葫芦吧？ 对， 这个谁？ 铁拐李 背着葫芦吧？ 嗯， 对， 这个谁？ 南京翁， 哎，挎着葫芦吧？ 合着都是我说呀，王德磊， 你嘴快， 不是我嘴快。他是 你嘴欠， 我有嘴欠了。你呀、啊，有那个叫羊脂玉净瓶， 你这是紫金红葫芦。 你俩都进去画画去吧。 所以说，这就是吉祥如意，它能通仙，所以这长寿啊都带着 这 个。 你这高度多少厘米的 辟邪？我这高度，我身高。 你问你们家这葫芦， 不管它大它小，只要长得匀称，样式好。就为上品，而且这葫芦千万千万，王大磊说呢，龙头可得有，要是龙头有点损失呢，就得打点折扣了。 这一巴掌也就10厘米左右， 龙头也就是它顶上那小小瓣儿嘛， 小藤。 对， 但其实8厘米以下的是手把玩葫芦，最小的你可能3厘米的。 对啊，我这么说嘛，10厘米左右，10厘米以内，这8厘米。 打出那葫芦好看呢，又润又亮，还泛着那么一点金色，是不是？当然看你什么颜色葫芦时候开始把的了。 对，我是从绿的开始把的， 那把不到现在就蔫儿动了。 对呀、啊，我要是从金的开始把，这估计把的就是 紫红了。 哎， 你手就红了。 葫芦掉色了， 我得学。葫芦掉色， 那氧化 都是铁锈。我弄一铁葫芦在手里盘着是吧？ 葫芦还真是挺讲究的呢。 那当然了。 据说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玩葫芦。 干嘛？康熙皇帝 叼这个， 我跟康熙一样，我就是康熙。我跟你说，现在葫芦上还有什么烫花 啊、 嗯？ 火烩 压花。 哎，这个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 葫芦做瓢， 写字， 葫芦做碗， 葫芦做簪， 葫芦做勺。 你越做越贱了，怎么有？ 不是，它有的是就是嫩葫芦可以吃，长成型的葫芦呢可以作为工艺品。 嗯， 你是馈赠亲友啊，你是携带在自己的身上啊，你还是作为在人群当中炫耀的资本呢？ 哎， 都可以。 这 过去葫芦还主要做容器，还有什么？你看装酒葫芦， 是 水葫芦， 对，油葫芦啊，卖油翁。 油葫芦是油葫芦，你说这是蛐蛐？ 不是，我说就是那个卖 油 油 的 啊，说清楚。 那个蛋手手耳那位， 好， 上地铁你背一葫芦试试。 对，好，挤你顶上点腰眼， 拿我当老道了是吧？ 你说别，这葫芦里有东西啊！ 哦， 别挤，葫芦里个不知道我卖什么药，你们 城管正抓你呢。 我跟你说，你现在人啊，你要一说别挤，他们就非得挤破了给你看， 噗一挤破了，里头一汪水，大家哈哈一乐，哎呦， 这新年节目挺好， 打破砂壶问到底， 我背葫芦沙子， 你这是你最好的葫芦吗？ 家里还有更好的吗？ 有大有小的。 哎，你看你学的就是油葫芦酱啊，有 有大有小的， 大的 就老大了，老大就特别大 哦。你那头大那个， 有多大呢？ 有多大？ 跟你脑袋比，跟你脑袋比， 比我脑袋大三圈。 那你得叫 你们家那葫芦，我说你们家那蒸锅呀不算。 对，算是两层的。 我没听说他脑子量蒸锅的。 那葫芦怎么样品相？是不是一汪水啊？ 我们家葫芦品相可好了，一个肚的那葫芦， 都没有， 就跟那个沙锤似的。 啊，一个 肚的， 没那么直啊。 有那个龙头吗？ 有龙头， 拧的还是搬的？ 水龙头，水龙头、啊。 就那个上面那块倍儿溜直是吧？这一汪水什么意思吗？ 一 汪 水就是说它这个透亮。 没有瑕疵， 看着特别漂亮，那是我淘出来的。 哦， 康吗？ 你把那西也带出来，康熙。 哇，康熙的葫芦啊？ 他认为是康熙的葫芦。 哦，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近两年新弄的。 哦， 我是说这李子要康，有厚度，康不康啊？ 康。 我怎么觉得好像结婚洞房问那饺子似的？ 还有一糟呢，糟康。 那你这么大葫芦，你可不好盘了。那用 那不是我天天拿身上蹭啊？ 那。下进碗的时候，王大磊光着膀子坐沙发里头，裹蹭着大胡子，蹭完一身金粉。 我可怕你去盘去啊！ 不可能。 小的有多小啊？ 小的，也就那么三厘米。 哇，那可不错。 论起来应该管你叫。 我们家老跟葫芦排辈儿，光叫爷爷。 那这葫芦比你脑袋小几圈啊？ 三厘米就不能跟脑袋比了，跟手指头比啊？ 哦。 盘了吗？ 盘了，小花，我听你怎么跟老在宪兵似的，伪警察就这么问，盘了吗？ 人家盘成什么色了呀？关键是人家最好的是紫的呀，发黑的呀， 紫黑紫黑的， 啊、黑紫黑的。哎，你盘的不是葡萄？ 不是紫金黑葫芦， 紫金红葫芦，黑葫芦，掉名了吧？ 你拿葡萄当葫芦，这可不成啊！ 你这葫芦是一个干净，就是。那个面儿干净的葫芦呀，还是 小花？要不然你啊就这样，你就求王大磊送你一个。你看你这一直刨根问底儿，不跟人家 我怎么跟受审的似的？ 跟人堵得死旮旯里边了。 我觉得你是拿架花也行，真刻也行。你老天天火化葫芦， 火化的吧？ 火烩啊， 火烩是烫花，火化是烧了。 哎， 你葫芦还给火化了， 讲究主啊。 拿着不给烧葫芦啊？ 你不老上面画花画山水，画不好， 画不好，王磊有办法， 重画呀。 对，把这胡子给弄得去黑去黑的，重新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 新岁吉祥，百盛送！2月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